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入夜之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或雾出现，能见度会变差，对于明天早晨的交通出行有一定的影响。本市高空主要受到西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天气，能见度好转，大部分时间适宜交通出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车多路段。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重阳佳节素有登高远眺、踏秋赏景的习俗，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眼睛。天气越发干燥，我们的眼睛需要补水吗？养眼护目，中医有哪些小窍门？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马朝廷，跟您说说重阳化养生，清晰眼世界。 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马朝廷。您好，马主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的做客。想问问您啊，就是现在这个秋啊，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秋燥的威力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临床上患者来，他们的这个组数里边哈，有哪些症状是跟这段时间的节气比较相关的？ 那么在秋天到来以后呢，我们在门诊上接诊患者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患者说自己的眼睛比较干燥。 嗯。 还有就是眼睛容易出现这种胀痛、酸痛， 还有就是会出现这种视物模糊，还有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白眼球的出血，就是红了 哦， 突然来看病的。 嗯，好，所以说您看看这些呢，它可能是和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定的相关联性哈。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关于和这个眼科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现在这个当下季节有关的一些眼睛上的症状，刚才我们说了干燥呀，有这种酸胀疼，可能有红血丝哈，眼白发红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马朝廷马主任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重阳节就要到了，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的中医养生暖重阳的系列节目，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二期，我们开设了互动环节，那就是听古诗话养生，每天会选一首跟重阳节有关的诗词，那么其中呢会涉及一道养生的互动问答题，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可以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答对了我们的题目，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一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古诗话养生，听听今天的古诗词。 九月十日即事，李白。昨日登高罢，今朝更沮伤，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秋季天高气爽，气候宜人，但是日照逐渐减少，气温降低，尤其是到了深秋的时候，经常会使一些老年朋友有悲伤垂暮之感，导致情绪忧郁烦躁。而重阳节自古就有登高赏景的习俗，这个时候老年朋友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去登山远眺，一定会心旷神怡，使得一切忧郁伤感之事顿时消散。所以有人认为登山是治疗忧郁症的良方。那么问题来了，放眼远眺和多看绿色植物，哪种方式更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呢？ 哎，听古诗话养生，那么问题来了，望眼远眺、登高远眺和这个多看绿色植物哈，这是两种行为。当然了，登高远眺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看到眼下的这个绿色植物嘛，哪种方式更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哈，大家伙儿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包括理由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听古诗长知识，听古诗话养生，抓紧时间，关于眼科方面的各种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和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马朝廷互动和交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视频直播，网友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很多吸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要自个儿戒烟呀，太难了。由于吸烟具有成瘾性，全凭毅力戒烟成功率是不高于 5% 的。北京市爱卫会启动了健康北京你戒烟我支持北京市民科学戒烟项目，向社会提供300个免费戒烟名额。未来呢，将由专业的戒烟门诊为获选者提供免费戒烟服务。具体时间是10月15号到12月15号为项目的报名阶段。那么有打算戒烟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北京市卫生计生热线12320，或者是关注北京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来填写信息报名。别忘了热线电话是12320，微信公号可以关注北京健康教育。那么昨天看我朋友圈里面的相关人士也已经发了内容哈，据说昨天一天的时间 那么非常多的人已经踊跃参与报名，所以打算通过这个项目来戒烟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吧。拿着手机上厕所，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日常动作哈。但专家指出了，痔疮发作的朋友都有长期拿着手机上厕所的习惯，日积月累，痔疮发作时来势汹汹，往往比较严重。那怎么跟体内的痔和平共处呢？在日常的生活习惯上啊，有四点您需要注意。首先，蹲厕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其次呢，不要久坐，每隔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四肢。第三，日常饮食中建议多吃蔬菜水果，那么增加食物中纤维素的摄入，少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最后，多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有益于血液循环，促进胃肠蠕动，改善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有效预防痔疮的发生了。老一辈的人会有生一个孩子坏一颗牙的观念，误认为啊，这孕妇牙齿的钙质会被腹中的胎儿吸收，造成本身牙齿钙质流失。但实际上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钙在牙齿中是以结晶状态存在，发育完成后的牙齿不会参与体内钙的代谢。但是由于孕期体内激素水平、饮食结构以及口腔卫生习惯的改变，孕妇啊确实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口腔问题。在此我们建议准妈妈在怀孕之前就解决掉所有的口腔问题，同时在孕期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有多久没有注意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 温暖啊，最最单纯的温暖，我们都有的。 有多久没有注意纸条处理瞬间？ 好的，健康加油站中医养生暖重阳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重阳节明天就要到了，那么自古大家庆祝重阳节呢，都会有这个出游赏秋啊、登高远眺呀这样的一些习俗。尤其是北京到了这个时节啊，很多人都喜欢去登高赏赏红叶呀、秋游一下呀。那么据了解，今年北京的金秋彩叶观赏期啊，是可以延长到11月下旬的。那么如果大家伙身体情况允许，我们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登高远眺，心情呢也会随之舒畅起来哈。那说到这个远眺，我们要用眼睛来看了。那在这里我们先问一下马主任，都说登高望远，或者平时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办公室里面啊工作了很长时间，也建议到窗外咱们尽量的远眺远眺看一看哈。到底远眺它对于我们的眼睛有什么样的一种好处，它发挥什么样的一种作用呢？ 那么在我们谈这个远眺之前呢，我们先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在去照相，它也是有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那么我们看东西呢，它眼睛看东西也分这个远、中、近的。那么我们通常说这个近距离，指的就是33厘米以内的这种近距离的事物。那么远距离呢，我们通常指的是5米以外的，我们看5米以外的这个事物 就算远距离。 那么在远距离和中间距离之间呢，我们叫做中间距离。这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看东西是分着远、中和近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去远眺，那么通常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看10米以外的这种远处的，比如说像绿色的这个叶子啊，或者是这个树的这个轮廓。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在看远的过程中呢，会起到一个在眼部会起到一个改变呢，就是使这个睫状肌是处于放松的状态。我们看的这个物体这个物象呢，在视网膜呢呈现在视网膜之前。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眼部呢是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这我们这个登高远眺起到这个缓解疲劳呢，主要也是通过这个看近看远，看远这个视网膜成像在事物成像在视网膜之前，来达到这个缓解疲劳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肌肉 对 在看近处景观的时候它是紧张的收缩的， 对 看远处景观的时候，我们说远处的朋友挥挥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让睫状肌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对，看远是放松，看近是属于一种高度调节的状态，就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它在调节，所以它就会比较紧张，我们比较累。 对， 哦， 所以容易疲劳。 所以我们说远眺它是一个放松我们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会让我们的眼睛哈在这个辛苦之余放松放松，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一般我们说远眺，像您刚才提到了，我看五米以外的， 嗯 啊，尤其是呢就是在有点绿色呀景致比较好的哈，可能效果会更好。那大家的问题来了，我站在这儿看多长时间，诶，能够达到一个有效放松的效果呢？ 通常我们往远处看也不是盯着一个物体，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嗯、 我们通常呢是在看25秒左右的时候再看一下近距离，比如说看自己的手指指尖或者是手掌的掌纹。 哦、 然后呢看25秒左右，再往远处再看25秒。那这样呢反复的看大概持续1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就可以了。 嗯，那可能像刚才大家听了之后就说，我看近处的地方，看我这个手指盖，然后看我这个掌纹，这不是又让我的眼睛处于一个工作调节紧张的状态吗？ 因为我们的眼肌调节是有张有弛，也不能过于放松，也不能过于紧张，是在这个、 哦、 一张一弛中呢达到这种放松的目的的。 就是要有呼有吸、嗯、 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才是对眼睛是处于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是吧？ 健康保健、嗯、 好嘞。登高远眺，我们望远处五米开外哈，25秒之后咱们大概就可以回来看看近处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如果登到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哎呀真的就是那种扫描式哈、 嗯、 远处的景致我们看了看，它很自然的就会看看近处的这样的东西，包括立刻取出手机我们要拍拍照哈，哎，这样的一种状况它就能够有效的放松我们眼睛的肌肉群了。平时呢我们都说常看一些绿色的，甭管是绿色的植物也好呀，甚至说哎呀买个绿色的背面吧，这是开玩笑呢哈。包括去景区的时候，那现在去景区尤其是更偏远一点的地方，那有可能都是黄叶红叶，没有那么绿了。那大家伙也想问一问，平时我们都说绿色对于缓解眼疲劳作用很好，那现在它已经没有那么绿了，这个效果会不会打折扣呢？ 那么这个从这个光这个颜色来说呢，红色光对光的这个反射是大约67%， 嗯， 那么黄色光的它的反射呢是65%，那么绿色光的反射比较低，是47%。那么青色光呢是反射在36%。 哦、 oh. 那么这些光线呢到通过反射呢，反射的越多进入到我们视网膜上的光线就越强，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种耀眼的感觉， 刺眼。 对，刺眼。那么这种绿色或者青色呢，我们看起来呢对眼部呢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健康作用。 嗯、 oh. 那么我们要结合着远眺和这种绿色这种交替的，因为绿色本身它不会起到这种缓解疲劳的作用， 嗯， 是因为我们看这个绿色的这个距离来达到这种放松的这个缓解疲劳这种作用的。 哦，所以说本身绿色呢它只是说反射这个光的能力没有黄色没有红色那么的强哈，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避免了刺眼这种情况的发生。 嗯， 但其实如果想要调节我们的这个肌肉群的话，还得是从看近看远这样的调节来发挥作用哈。 嗯， 好了，那说到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紫外线强度呢是特别强的，平时爱美的姑娘我们这个防晒霜是一年365天天天都要擦的。那说到这个眼睛，那是不是也得对眼睛有一些特别的防护？包括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我们是去海边啊，或者是看到那种沙滩颜色比较浅，那真的是刺眼耀眼的那种阳光的时候，那它对眼睛会不会是一种伤害呢？ 当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做一些防护，比如说戴遮阳帽，太阳镜，还有就是一些遮阳伞啊这种防护的措施。 嗯， 那么紫外线呢，它主要对眼部的伤害呢有几个方面吧。首先是对于眼表疾病，比如说这个人呢容易患这个干眼症，或者是这种慢性结膜炎，容易流泪。那么这一类人呢，如果是在强紫外线照射的情况下，会加重他的这种不适的症状。那么还有一种眼内的疾病呢，就是白内障，我们老年人常听说的。 对。 那么紫外线呢，长期的照射会引起这个白内障的加速比较快。 甚至呢可以使这种年轻人，我们在临床上也遇见过，三四十岁他是做这种实验室工作的，他接触紫外线比较强，那么他的就会出现了这种比较重的白内障，也最后也是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所以说白内障它对于有干眼症的人啊，不是，就是强光，它对于有干眼症的朋友来说的话，它可能会加剧你的这个症状。 对， 然后呢对于白内障的这个发生或者是加速它的进展， 对， 紫外线太强，强光照射也会加速这个进程哈，所以还真得防护着点，不仅仅要靠我们的这种什么物理的一些方法哈。那像刚才说到那个墨镜，其实墨镜我们那时候好像也做过节目，说选择墨镜它那个颜色也是挺有讲究的，有一些颜色是特别发深，有一些呢是褐色，现在有一些爱美的姑娘，我发现她们还戴那种黄色的啊，所谓墨镜那种彩色片，我也想问了专业人士，那种看起来哎挺 fashion 的哈，挺潮流的，但是会不会对眼睛其实挺伤害呢？ 我们这个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首先要根据它这个深浅，还有就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这个人呢，他本身这个前房角的结构呢是比较偏浅的，那我们尽量选择呢这种浅一点颜色的这个太阳镜。那么如果说房角呢比较浅，而且又选择这个比较深的这个太阳镜，那么这种情况下会起到这种微弱的散瞳的作用。那么这种前房浅的这种结构的这种房角结构的这些人群呢，如果出现了散瞳，会引起这种眼部的酸胀不适，甚至呢会引起眼压的升高，还有就是像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的这类病人，也尽量不要选择太深的这个太阳镜，就是墨镜肯定是不行，太阳镜选择颜色呢也要偏浅一些。 所以说太阳镜本来我们想戴太阳镜的时候是想为了遮强光，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很自然而然的觉得那我就选颜色最深的，它肯定就是效果越好嘛。但是现在看来，刚才您说的什么房角，它指的是应该是我们眼睛的一个结构哈， 对，眼内部的一个结构， 这个你要是不做检查，您自个儿也不知道您的房角是浅还是深， 对， 这个得是专业医生帮您检测了之后才知道。那么当然了，包括青光眼的一部分青光眼的患者，您在选择太阳镜的时候也不是颜色越深越好，这个都有讲究了。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中秋养生暖重阳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环节呢，第一道题是通过这个古诗词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哈。这个古诗词是九月十日即是李白的一首诗，昨日登高罢，今朝更沮丧，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秋高气爽，大家都喜欢登高望远，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极目远眺呀，绿色植物啊，那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就是，放眼远眺和多看绿色植物，哪种方式更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实用的小礼物。 九月十日即是，李白。昨日登高罢，今朝更沮丧，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秋季天高气爽，气候宜人，但是日照逐渐减少，气温降低，尤其是到了深秋的时候，经常会使一些老年朋友有悲伤垂暮之感，导致情绪忧郁烦躁。而重阳节自古就有登高赏景的习俗，这个时候老年朋友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去登山远眺，一定会心旷神怡，使得一切忧郁伤感之事顿时消散。所以有人认为登山是治疗忧郁症的良方。那么问题来了，放眼远眺和多看绿色植物，哪种方式更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呢？ 好，刚才呢我们有很多听友哈，一听是这个中医院的医生来，就想特别的问一问中医方面，咱们对这个用眼护眼啊什么的有哪些这个特别的方法没有。王阿姨打来电话咨询，60岁了，白内障，左眼看不大清，右眼情况好一些，她想问问在这方面中医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吗？白内障。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白内障的程度。 嗯。 如果在轻度，甚至在还不太重、刚出现的时候，那我们中医呢，在这个白内障的防控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要点一些眼药水，有中药的，还有西药的眼药水，这样呢可以控制白内障的发展。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全身的这种检查，来看它是具体是由于肝的不足还是肾的不足，然后我们通过服用一些中药也可以起到这个控制白内障发展的作用。 嗯。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通过针灸，针灸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视物不清的这种症状，来达到这个延缓白内障发展的作用。 嗯。但是如果像他说的左眼已经看不大清楚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要做一个散瞳，首先除外眼底的问题。 嗯。 如果眼底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考虑呢还是由于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那么白内障呢，我们要看它这个到什么程度，如果在中度或者偏重的情况下，而且呢这个白内障发生的位置呢是在瞳孔区，也就是在我们看东西这个主要的这个光区的范围内。嗯。那么这时候呢虽然视力没有达到很差的程度，也可以考虑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还是应该通过手术把它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的哈。 嗯。 就是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我们就没办法说再通过滴眼药水这件事情让您就是看见光明哈，或者是这个视力一下得到恢复，这是不可能的了。 这是不可能的。 嗯。微信网友双双的提问，女性55岁，她说飞蚊症非常的厉害，但是不影响视力，这个中医方面有什么办法吗？ 那么对于飞蚊症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它的刚出现不要太久，比如说在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内，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全身的辨证啊、论治啊，还有就是用一些内服的加上外用的一些药物，还是能达到这个控制的目的。 这是早期。 对，早期。如果是在半年以上，这个时间很长的，而且它是逐渐的加重的，这种飞蚊症呢，要想彻底治好是不太可能的。 我以前也听说他们这个飞蚊症基本上是我们人的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一个症状， 这个， 我现在就有。 飞蚊症它是这样，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 嗯。 最开始我们在 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哈。好，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一会儿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北的安徽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入夜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或雾出现，引起能见度变差，对于明天早晨的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本市的高空主要受到西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以晴为主，能见度好转，大部分时间适宜交通出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重阳佳节素有登高远眺、踏秋赏景的习俗，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眼睛。天气越发干燥，我们的眼睛需要补水吗？养眼护目，中医有哪些小窍门？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马朝廷，跟您说说重阳化养生，清晰眼世界。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 好，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马朝廷，和您来说一说重阳化养生，清晰我们的眼世界。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呢，各位可以随时来和马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上半段呢，我们的听古诗化养生环节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大家，当我们的这个眼睛现在登高远眺和看绿色的东西哈，那么哪一种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放松，对于我们的眼睛效果是更好的呢？那接下来我们请马主任来跟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那么肯定是这个登高远眺，要更能够使这个睫状肌放松，来达到这个缓解眼疲劳的作用。那么同时呢，对于看绿色的这种看绿色，也可以使眼睛呢得到很舒服，不是那么刺眼。 所以说绿色的东西呢，它是能够减少这个光的反射哈，让我们的眼睛比较舒服一点，不至于那么刺眼。但是更多的是放眼远眺，它能够有效的放松我们的眼睛，让眼睛更好的得到休息哈。 对，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放眼远眺。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马铃薯MSY， 恭喜您获奖了，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么没有获奖的听友哈，咱们也别着急，因为马上我们就要出今天下半段的互动问题了。哎，这个题目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刚才马主任是帮我们出的这个问题哈。下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的题目是青光眼这个词儿咱们都听说过哈，临床上呢这个青光眼它分为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具体是啥我也不知道，得问马主任哈。但是问题是，这两种青光眼哪一种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最近这个好电影也挺多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哪种青光眼患者是不能够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是开角型青光眼还是闭角型青光眼，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和眼睛有关的相关问题。好，手机上如果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是可以随时收看到视频的直播，那么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各位网友把您的提问发送过来。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个听众发来的问题哈，就是那个飞蚊症啊，飞蚊症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哈。那大家伙也想问一问，就都通过中医方法有没有有效的这种缓解，或者是彻底把这个飞的东西让它消失掉的。刚才呢马主任说了，就是没办法让它彻底消失掉。 对，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医手段来控制它， 刚出现比如说它在半年之内或者是三个月之内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去看。首先呢我们要排除眼底的问题，因为飞蚊症呢本身并不是很严重的眼病，或者说是一种正常的老化现象。那么在飞蚊症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疾病呢，那就是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可能会由于这种视网膜的裂孔或者视网膜的脱离，会导致眼前会看到有这种黑色的漂浮物。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浑浊或者是飞蚊症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吃一些药物养肝肾的，养养肝，或者是补肾，再加上这个外用一些碘的眼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起到这种延缓或者是改善，甚至呢有一些很轻的这种飞蚊症会得到彻底的治愈。 对，但是如果是特别严重的那种的话怎么办？那个我们就是重点可能提醒大家伙的，像刚才马主任说的似的，你得先去排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眼病导致的、 只要不是眼底有问题就好办。 像这个查眼底的话需要散瞳吗？ 最好是要做散瞳，那这样呢会查得更全面一些。 就是很多人现在对散瞳哈，甭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的那个散瞳，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啊，就觉得好像散瞳挺伤眼睛的似的。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散瞳本身呢就是一种检查，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很有创的这种检查。那么散瞳呢它主要是把这个瞳孔放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好的看到检查眼底。那么对于儿童的散瞳呢，我们是让他这个调节的状态完全去除以后，我们会获得他真实的度数。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去做这个散瞳的验光，那么这个时候用到的。那么在做这个散瞳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 有一个事先有一个判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赞同的。 哦， 那么就是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太阳镜的时候一样，那么周边房角呢比较浅的这种情况下呢要谨慎的散瞳，除非必须散、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才去散。因为点了散瞳药以后呢会引起他眼压的迅速升高，而引起这种瞳孔的阻滞，会有一部分人就比较少，但是也经常会有发生， 嗯， 诱发了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 嗯、哦，哎呦，我还第一次听说，就是这个散瞳也不是随便你想散就能散哈。 对， 对于刚才又是说了房角浅的那部分人，我发现这部分人甭管是戴太阳镜啊还是散瞳呀、 嗯， 限制还真的挺多的。 对。 所以呢这类朋友，那么就是这个我们说通过设备的检查，医生告诉您您属于房角比较浅的那一类人、 嗯、 那就需要留神了。以后您甭管是到哪里要做一些检查，您可以先跟医生先说一下、 嗯、 以前我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个房角比较浅、 嗯、 那医生也会知道到底要不要给您进行散瞳再做下一步的检查，是吗？ 要先判断一下、嗯、 这个告知也很重要呀。 嗯， 好，刚才我们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呢是跟大家说了一些眼睛的护理哈，您也提到了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对全身我们检查检查完了呢，甚至从中医的角度您是这个肝有没有点什么问题啊，啊，这个肾有没有点什么问题啊、 嗯、 都说想要视力棒棒的护肝是很重要的哈。然后我们秋天的时候也都说秋冬我们这个养护肝脏很重要，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那么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就是眼睛不好肯定是肝出了问题，那么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五脏六腑皆能令眼病。嗯、 就 是、就 不光是肝是吗？ 不光是肝。那么我们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这个小孩、哦、我们在门诊上接诊很多，他们呢就主要是由于这个眼皮上长了这个包，也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常说的这个麦粒肿或者是散粒肿来就诊。那么他们呢最主要引起这个散粒肿或麦粒肿的原因，就是因为饮食不注意，导致脾胃呢损伤，而导致这个麦粒肿或者是散粒肿的发生。那么这样一说它就不是由于肝，就是由于脾胃出现了问题它才导致的这种眼病。 症状出现在眼睛上。 对。 前两天我同事他们家孩子就那个像您说散粒肿切掉好几个呢。 嗯，对，有的小孩是双侧的散 粒，对，两只眼睛 都有。 那么 这个时候单纯去靠手术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吃服用一些内服的中药调理脾胃、 哦、 再加上外用的一些消肿的这个中药外敷的，那么这种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很好的这种控制，甚至呢不用去做手术完全就恢复的。 哦，这是五脏六腑皆有可能有一些症状表现在我们的眼睛上。 对， 那刚才说的是脾胃不好，你看出现麦粒肿或散粒肿了、 嗯、 其他的部位还有哪儿不好出现问题？ 中医呢有一个五轮学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些五轮呢它和我们这个眼睛呢就是五脏和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是一个白眼球指的是这个结膜， 嗯， 它是和肺相关的， 嗯， 那么这个黑眼球我们是和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目轮，它和肝是相关的。那么水轮呢就是瞳神系统，那么指的是这个眼底，它是和这个肾相关的。那么这样说来呢就是五脏六腑因为这个脏腑之间呢有一个表里的关系，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然后肝和这个胆相表里，那么这样说来呢就是五脏六腑皆能够令眼病，那不是单独的肝。 我终于知道从这个中医角度哈咱们来解释一些眼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嗯、 它真的就是跟我们身体里面五脏六腑这些脏器之间都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他们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运行的机制在你的身体里， 对，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它会相互影响啊，好的它可能相互影响，糟糕的它也会相互影响哈。 对，那么秋天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是初秋或者深秋的季节， 嗯， 从这个五行来说呢它和四季也是相关的，那么春天和这个木肝相应、 嗯， 也就是五行呢指的是这个木火土金水， 嗯， 那么这个四季呢指的是春夏秋冬，那么中间呢有一个就是长夏，那么春天呢和这个肝相应，夏天和这个火相应，长夏和土，秋呢和金，冬和水，那么秋天呢正是这个金当令，金呢指的是阳明的照金， 那么金呢，在五行之间呢，它五行中呢，它有一个，它可以克木，金克木。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引起肝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秋天看到这个秋天一派这种肃杀的这种景象，或者是比较悲凉的这种， 很忧虑啊。 它这个其实是从这个五行之间，五行中呢可以找到这个理论的依据， 哦、 因为金克木，所以呢 好多人是悲秋。 对， 有这样的情况。 对 对 其实它也是跟我们什么像肝郁气滞啊、 嗯、 是不是这些都有关联。 对对对，嗯。 哎，我终于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些解释哈、啊。那你看，大家伙儿就知道了。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跟大家说点就是特别实际的吧，啊，或者是具体的，能让我们甭管是去药店还是去哪里去医院，回来之后我就用得上的，又养了肝了，我又护了眼了。 那么这个季节呢，首先发病比较多的还是这个眼睛干涩疲劳，容易发酸胀的。 对。 那么在这个眼睛出现疲劳干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医院看一看，因为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出这个到底是由于结膜炎引起的，还是由于这个干眼症，就是这个病、 嗯、 从病的角度来说， 这肝怎么来的， 都可能会表现出眼睛的干涩酸胀。 嗯， 那么如果是偏于这种炎症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点用一些眼药水，比如说中药的清热解毒的，像鱼腥草滴眼液。那么西药的呢，像这种养肤杀星的这种滴眼液。那么是如果是偏于这种眼睛干涩，由于干眼症引起的这种眼部的这种不适的，那么我们当然要点这个人工泪液，就是我们眼泪的一种替代的这种药物来补充我们的泪液。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中于以上这种不管是结膜炎还是干眼症的，我们也可以用中药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我们医院眼科的这种熏眼方。熏眼方里面呢有一些中药，像这种清热解毒的金银花、菊花，还有像那个养血的这种玫瑰花，还有那个决明子，这些药物，来通过呢这个开水冲泡，然后用这个蒸汽来熏眼，熏眼以后呢，再把这个药水呢再喝掉，来既有外治的作用，又有内服的这个内调的作用，来达到这个护眼的这个目的。 报告医生。刚才您说的那几样花，什么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我们家全都有啊、 嗯。 然后我找一大缸子，刷刷一样装几朵，然后 两到三克，嗯， 开水我就倒下去。 对， 倒下去之后，这往上是要眼睛凑上去来熏蒸吗？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们可以用手呢捂住这个杯口，因为它这个杯口的面积越大，它散热呢越快。 嗯， 我们可以让它留着跟眼大小的一个口，然后呢这样把眼睛对到这个杯子的上面。首先呢要保证不要烫到，要因为这个开水的温度可能还是比较 高的， 烫的 那个热气。 嗯、那再开始呢离得稍微远一点。 嗯， 那么等这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再离得近一些。那么这样通过这个蒸汽来 蒸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 蒸着眼睛，一定要蒸着眼睛。 哦，哎呦，有点难度哎。 对，然后呢，就每次要熏个大概5到10分钟。这次熏完之后呢，水温度没有蒸汽了，我们可以喝掉。 喝掉它。 那么下一次呢，再把开水再倒进来，然后呢再去做这个熏眼，然后也再喝，一天做4到6次。那么这种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缓解疲劳干涩的作用。 边往里面蓄水，咱就边熏蒸，然后呢再把它喝掉，再蓄下一波这个水哈。 对， 哎，我觉得就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咱时间挺充裕的这部分朋友，尤其每天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天天在家定时定点要喝水的，那您不妨就试一下这几招哈，像什么旁白菊啊，菊花，然后什么金银花，哎，这个放这个东西，包括这个什么玫瑰花，这有什么讲究吗？就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哪类人不太适合喝的？ 那么这个金银花，我们常用的是金银花、菊花、枸杞，还有薄荷 啊， 还有决明子、 嗯、 啊。那么这些呢，它还是有一些清肝火的作用。如果是长期的肝血不足啊，或者是容易疲劳气虚的这类的人群呢， 嗯、 还是要减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喝， 嗯，就少喝点， 就少喝一点， 哦， 它长期喝会起到这种耗气，伤人体正气的这个作用。 好吧，就是说那种属于肝虚型的， 肝弱气虚的， 整个身体是比较虚弱的，那可能要少喝一点。 您少喝点，然后泡好的这个水呢，可以给别人，您可以熏蒸眼睛， 这 是没问题的。然后记得熏蒸的时候，咱们是要睁着眼睛哈，但是你正常的那种眨眼 是 可以的，那个是不受影响的。然后每次咱们熏蒸大概5到10分钟。 嗯，5到10分钟，那就根据你这个容器的大小，还有这个水的 温度， 嗯。 远一点，刚开始就是首先是千万别烫伤 啊！ 好，说到这个肝火旺呢，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是属于那个肝火特别旺，这种人眼睛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啊？肝火旺的， 那么肝火旺呢，他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比如说他年龄比较大，他的全身的血管呢血管条件比较差，可能会引起这种眼底血管的突然破裂出血。比如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这个会引起眼底的出血，那么还有呢就会引起这种突然青光眼的这个平稳青光眼的，就是这类病人呢突然加重，病情加重。 就肝火旺闹的。 对，由于肝火引起的。 这肝火是不是跟特别容易发脾气？ 对，它是容易易怒，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胁肋部容易胀痛，还有头痛。这些表现， 这些都是一些肝火旺的表现哈。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什么什么气大伤肝，然后同时呢，您这肝火一旺了，您也特别容易生气哈。这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咱还真的得调整着点儿。像刚才我们说的，喝的那个茶，泡眼睛熏蒸的那个，是不是挺适合肝火旺的人？ 对对，这是对于肝火旺有这种实症的这类病人 是比较对症的。代茶饮了，这就是哈。互动平台赵梅他问，他说眼睛总是酸胀疼，每天洗脸呢发现眼角都有那种白色的眼屎，他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什么缓解的酸胀疼的方法没有？ 那么酸胀疼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热敷，比如说把毛巾打湿，再蒸一蒸，然后再热敷。那么还有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手来运眼法，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以后呢，然后闭上眼，把这个手掌接触到眼球，闭上眼睛后， 好， 然后呢，在热敷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边转眼球，在眼内，在这个顺时针或逆时针。这样转，正转30下，再反转30下，那么这样呢也可以起到这种缓解眼部疲劳酸胀的这个作用。 有一种说法叫眼睛一闭它就养生，那像刚才我已经是好多次哈，就在节目里我就这么的闭一会儿眼睛，这句话准确吗？ 那么我们在平常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闭目养神。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闭目养神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内守，我们中医讲就是这个不要去想任何的事情，就是 放空。 对，然后呢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再去往远处去想，然后就这种冥想，也就是闭目养神。然后通过这个来达到调节体内的气机的这个调气的这个作用。 是有效果的。 对， 那我们在闭目养神的同时，像您刚才说的，我顺时针先转个10圈，逆时针再转个10圈，这样是不是能更好的有效放松我们的眼睛？ 对，这样 解决酸痛的症状， 眼部的这个气血循环加快，然后达到这种缓解疲劳的作用。 好嘞，时间关系，我们得公布下半段这道互动问题的答案了。开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哪种咱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 那么首先肯定是这个闭角型青光眼的人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 会怎样？ 那么这个人要是在这个暗的环境下待的时间长，就会使这个瞳孔呢扩大。那瞳孔扩大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散瞳的作用。那么使呢这个虹膜在越往周边去越窄，那使这个前方的房角呢更窄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引起眼部的胀痛，甚至眼睛充血，还有就是再严重的就是会出现视物模糊。 所以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是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能长期处于那种暗的环境下去用眼睛的，对吗？ 对对。 哇，

这份爱守候。